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又会冧咯。 咁但系睇下个世界有冇人承接嘅啫。 喂。喂、哎，入边听唔到啊 ，sorry， 唔好意思，唉，头先喺度唱，而家系咪唱街噶啦？技术故障吓，咁啊，其实呢一刻咧，我都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到我把声嘅。不过咧，我见到阿推咪啊姐姐咧，就觉得我好似系已经咧，就好似出紧街噶啦，系嘛？吓，继续讲。咁啊 ，anyway 啦，系嘛？咁我继续讲住先啦。咁啊，头先就因为其实我就听唔到录音室里边嗰、那个喇叭咧就有声，咁所以咧我其实喺度吹紧水咧，大家都仲未知呢个节目开始咗吓。咁啊，如果有幸听到嘅咧，就继续有幸听噶啦。冇人听到咧，咁我谂等 archive 啦，系咪？咁今日交代翻先，阿 Donna 咧就去咗台湾，系嘛？咁佢就去咗同太阳花学运嗰啲人就所谓叫做有交流，系嘛？咁就同阿土啊，同阿何俊仁啊，佢哋一班人去嘅。咁所以今日咧就冇阿 Donna。咁啊 ，Johnny 科学继续有事。咁佢呢排咧即系工作非比较繁忙啲啊。咁啊，今日唔喺度。咁今晚咧就有我同阿 Chris 嘅。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咧系啦，咁我收到呢个朋友message 我啦，原来话而家出紧街嘅，因为有啲唔习惯啊嘛，系嘛？平时有阿 B 哥喺度，哦激会咁样啊嘛，咁啊今日冇咗嗰把声，唔系好惯啦，系嘛？咁啊，所以咧出咗街自己都唔知。咁咧今日第一个题目讲乜咧？咁当然就唔好咁 harsh 啦，系嘛？咁今日其实都要吹一阵水先嘅，因为点解吹一阵水咧？因为呢排天气比较湿，系咪啊 ，Chris？ 非常之濕啊，系啊，同埋咧，即系嗰啲感觉咧，就系好容易病咯，尖寒尖冻咁样样啦，吓、 啊。即系我谂好多朋友都知道，即系其实我开始结咗婚之后，我开始好怕死，成日着住件羽绒褛。咁但系问题呢样嘢廿几度， 咁好似冇， 都唔系啊，因为你知道，你知道廿三四度啊，实际上唔可以再着嗰啲羽绒褛噶啦嘛。 其实系即系有啲凉，但系又未去到咧，就系你话即系要需要羽绒嘅地步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出街唔着件褛仔咧，又觉得好似争啲，都系觉得会有少少冻，即系尖寒尖冻。其实呢啲时候即系几要小心身体。 最尴尬系乜咧？唔系客观上而家温度系冷定热，而系你着咗件，即系你系觉得因为湿度高咧，你系觉得零舍好似尖寒尖冷咁嘅。 系， 但系一褛翻件褛，你就开始出汗，出汗你系觉得热就想除咯。 系， 但系一除，因为你嘅身体里边多咗层汗水咧，就零舍易涉亲嘅。所以而家呢排咧 就开始有啲黐淋淋，即系嗰种夏天嗰种唔舒服嗰种感觉，开始有啲感觉好似翻翻嚟啦。 夏天好啲，因为夏天咧你系把心一横，因为热就死咗 冷气。 系啦， 而家可以抽湿啦。 系大镬啦，即系所以，因为我喺度考虑紧买唔买抽湿机啊嘛，因为我成日都即系我好孤寒嘅人，咁抽湿机一年可能真系用得两月嘅啫。 其实你考虑咪买啲即系冷气机，但系有抽湿功能咯。 咁我索性开冷气，即系所以， 即系其实你开咗咧都好感觉有啲似开冷气，但就冇咁冻咯。 哦， 咁都好处嘅， 即系教细啲冷气啦。原则上， 某程度上，但佢自己话自己系 即系有个毛系抽湿，抽湿 啦。不过咧，就用起上嚟，感觉上就好似一个细啲嘅冷气嘅感觉，都有少少凉嘅。咁但系始终就唔需要多部机咯，吓、啊、你多部机嘅话咧、哦，都 要摆 搵地方摆啊嘛，系啊。但系抽湿有时都好处嘅，因为有时你又未去到需要用冷气， 嗯， 系嘛？但系你又即系可以将个湿度降翻低咧，佢舒服好多。咁变咗，我哋即系有小朋友咧，就呢样嘢系即系都有啲帮助，瞓得舒服啲咯。 其实我唔知道太太咧会唔会又或者即系阿姐姐收衫嘅时候，成日埋怨啲衫唔干咧？ 一定会啦。咁呢个时候又要揾啲即系烘干机啦。总之咧，就香港啲屋企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啲机器，系嘛？ 所以其实我唔知道即系香港要几多尺地方先够一个人住。你谂下，头先又数数，大家要有抽湿机，跟住要有烘干机，跟住吸尘嘅时候要有吸尘机啊！你窗大嘅时候要啲抹窗机。 而家啲人仲屋企，譬如话要整面包机啊、豆浆机啊，呢啲好兴噶嘛。 你有冇？ 即系豆浆机冇，吓面包机有。 咁啊，飯煲呢啲走唔甩啦，係嘛？即係總之咧，擺到咧個廚房咧，其實基本上你淨係擺呢啲嘅位置咧，都要預翻好多先得啦。 香港人咧，其實就真係好中意 gadget 嘅，例如係咩咧？例如而家呢排就興啲10,000蚊嘅電飯煲。咁雖然 我聽過啊，係啊， 我唔知嗰10,000蚊嘅電飯煲究竟煲出嚟啲飯有幾好食啊！ 但係你買得10,000蚊嘅電飯煲，你嗰啲飯都唔會，即係啲米都唔會平得去邊咯，係嘛？ 咁 一闊三大啊！我見嗰人即係啲而家要用嗰啲日本空運嚟香港嘅米啊！ 我依世人系买过一包，但系仲未开吓，即系几个月前。 唔可以执太耐喎，沤下沤下咁样啲又。 几个月前咧，因为系啊，你因为大概就去啲日式超级市场话嗰只米大即系撞 promotion 就可能平啲啦。咁你觉得唔系、哦，即系人生都要食一包靓啲嘅米、哦，但系问题嘅你根本煮都唔敢煮。 咁 因为我冇过10,000蚊嘅电饭煲，系嘛？我得几百蚊嘅电饭煲，我唔敢煮啲。 其实我觉得冇关系。 冇关系。 就算有個關係，係咪真係咁明顯？去到我哋真係一食就食得出嚟咧，咁樣。 我見過啲10,000蚊嘅啲電飯煲，啲布舒華種都好靚噶，又話乜嘢？ 個樣都好靚 添。鐵鍋嚇，又咩？ 你話有冇分別？咁梗係有分別啦。但問題個分別係咪大到你需要用嗰10,000蚊嘅電飯煲？即係個分別係咪講緊普通電飯煲咧，使幾百蚊嘅10,000蚊同埋幾百蚊，講緊係爭個譬如9,000幾蚊，即係個分別係咪？多到用9,000幾蚊呢樣嘢嚟衡量到咧，我覺得未必有，未必係咯。 因為香港而家大把大國，即係祖國嘅同胞嚟接濟我哋，係咪？咁人哋買得起咁多金沙嚇，咁袋得咁多 cash 又唔介意買一個10,000蚊嘅電飯煲翻去煲喺大陸米啊？ 咁呢個係都唔係個個嘅，咁啊，即係我哋啱啱前一排機場嗰、那個係咪啊？即係飯煲兄係咪叫飯煲哥啊？ 好陰功啊！ 咁嗰個就即係係咪都差好遠啦、 啊？咁、啊、後屘話佢原來即係咁 有咁嘅故事， 啊、 反而咧。嗰、那個即今次佢係喺網上面一致嚟講都係對佢 同情 係同情啦，有啲係同情啦，有啲係少少就係話，即係我諗未必係同情嘅，即覺得即佢係值得支持嘅， 情有可原啦、 啊，係啦，值得支持嘅，即靠自己係咪先啊？喺香港呢邊嘅又冇話即係用你啲咩地方話成諸如此類咁樣，都係用你小店啫咁樣嚇，咁、就係靠自己。咁其實我幾正面咯，基本上見到網上面嗰啲反應。 咁啊係，即係我都覺得啲人抱住一個獵奇嘅心態，就係你夠膽寫去機場拎個電飯煲出嚟煲飯，你真係叻。 係，同埋佢嗰個態度都好好啊，係咪？態度都好好，都唔會俾人感覺上就係一個 intruder 咁樣咯，肯定唔係咯。係 咯，咁咁啊嗱，你而家咧就其實頭先嘅時間比較慢，我又唔知開始咗啦。咁我而家 send 緊條 link 咧，就係、是、喺播片嘅。咁但係未條 link 未播得之前咧，其實即係呢個問，即係呢個話題咧，其實我係即係 tailor made 俾阿 Chris 嘅、 啊， 即係教，即係上一集我哋已經講過啦，教仔即係教仔教女，其實我係好點講啊？好有保留， okay, 保留嗱、哦，保留， 真係好 fancy， 即係覺得如果有樣咁嘅工作，我諗我都會可能做得好，或者我起碼有信心去試。 但本身你教書，你已經對住好多小朋友，你照計應該有啲法寶嘅喎，係嘛？ 即點講啊？即叫氹細路仔有啦，即點樣可能同佢建立一個信任有啦。但你話真係要睇住一個小朋友長大，你要同佢 develop 到一套關係，就唔係咁易咯。嗱、好，咁啱啱咧，我 send 咗段片出嚟咧，咁就而家去片先。 小龍女唔肯接電話，吳以利梗然認錯，禁止。麒麟同葫芦，堪舆学家话呢啲都有助家运嘅噃，但似乎就未起到作用啦。事关前日爆出吴以利同成龙女女卓林上星期三报警，话俾妈咪打，差人以涉弱女拘捕吴以利，之后仲喺寓所搜出疑似大麻，需要进一步化验同调查。吴以利获得保释之后咧，寻日有线就派妞妞去访问佢噃。 你作為一個朋友，梗係關心佢啦。咁佢情緒都 OK 嘅，其實係咯，係啦，係幾日冇瞓，有啲憔悴咁啦。其實佢都擔心個女嘅心情，當然唔好啊，見到個女咁。暫時佢哋未見一次嘅，咁個女就要等安排，因為都唔可以喺醫院住咁耐，因為人真係有病，佢有心。 在有线的访问到吴以利都说卓林不肯听他电话的，连 WhatsApp 都没复，但就有跟契妈联络的，还说事情变到现在这样，女女都不知道怎么收复。 又承认自己做错咗一啲嘢，令个女好冇安全感，反而要佢担心翻自己。知道卓林其实系好爱佢嘅，问到卓林爆佢酗酒，吴以利就话饮红酒只系为咗帮助入睡，小朋友唔识先会咁担心妈咪。至于落口供嗰阵，差人就表示卓林话俾妈咪打，吴以利仲即席示范拍咗妞妞一下。不过妞妞就话精神虐待都算系虐待啊，吴以利就即刻补充话冇咁嘅事。问佢有咩同卓林讲，就话妈咪会保重身体，讲到眼湿湿啊。 报庆廿周年， 又翻嚟啦，系咪？咁咧，因为点解咧？因为原来我其实。今日咧技術問題，我又聽唔到段聲嘅。咁大家都知道啦，頭先嗰段就係、是、小龍女，即係講緊吳以利個小朋個小朋友即係同佢嗰單嘢報即係佢報警就話個媽咪打佢，咁、就希望就係話用呢件事咧就警惕媽咪。 而家都幾大件事啊，又揾到啲毒品咁樣嚇。 係啦，即係作為一個爸爸，你點睇咧？ 即係嗱，其實好難即係單一事件咧、就去 comment， 始終佢哋可能有佢自己嘅難處啦。咁、但係你就咁睇翻，即係佢嗰個處境係都某程度上都值得同情嘅嚇、因為都大家知道佢咩背景㗎啦，係咪先啊？但係而家變咗一個咧，就係、是靠自己，就係、是、身邊就可能即係都冇乜人幫佢嘅嚇，要照顧一個小朋友，同埋講緊呢個小朋友係青春期、青春期我諗就起碼我而家。个小朋友仲系好细个啊，即系未去到嗰个位，去到真系讲紧系反叛嘅时候咧，其实我基本上而家已经开始喺啲朋友身边咧，就系、是、虽然讲紧咗十几年嘅之后嘅事啊，十年八年啦、都有十年八年啦，都开始取下经，就系点样对付，点样应付，即系一个反叛时期嘅青少年咧，其实系唔容易嘅，因为即系你话咩荷尔蒙一大堆啊，即系佢系有一个。即係一個 physiological change， 係啊，即係生理上邊嘅一個變化咧，其實佢自己都未必咁容易去適應得到，更加唔好話身邊嘅屋企人咯。其實呢個係有一定嘅難度，而佢哋個情形咧，我見到就咁睇嘅話咧，其實而家我哋唔知道好多實情啦嚇，但係見到咦，似乎係個小朋友咧幾成熟喎、係咪究竟係個小朋友係面臨咁一個青春期嘅問題咧，定係其實佢哋後邊存在緊係一個？单亲家庭照顾小朋友咁样嘅一个悲剧啊，即系一个咁样嘅一啲出现咗啲问题，似乎系呢个后者嘅情形多啲咯。因为见到大家见到而家系两套唔同嘅讲法噶嘛，有两个 story 噶嘛。咁、我唔知道你拣信边样多啲啦。我就觉得个小朋友嗰边咧个可信度咧就比较大啲嘅。 咁因为我啲朋友就都识得好多唔同嘅人啦，即系原来我个朋友就识呢两母女嘅， 系 即系基本上 佢自己 好 friend 嘅， 系啦。 基本上嗰单嘢一爆出嚟，佢就话其实个妈其实好锡个女， 呢个我相信会系嘅。 其实佢两个唔系冇沟通，系有沟通，只不过系个女尝试过好多唔同嘅方法帮个妈咪，令到佢减压又好，令到佢即系唔好饮咁多酒，又或者使用咁多唔同嘅药物又好，唔同嘅方法都好，系冇办法令个妈咪听佢。佢讲 即系佢妈咪，其实我谂系好，我相信佢两个相依为命，其实一定系好爱锡对方嘅。问你话沟通，有时去到某个位咧，其实都系唔系咁容易，就系纯粹靠讲两句咁就可以说服到对方，因为实在可能佢承受紧嘅嗰种压力、嗰种痛苦。即系非外人所道啊嘛，系咪先啊？ 咁坊间就会话，会唔会嗰个大鼻冇俾钱佢啊，截咗个水喉啊？咁就原来呢样嘢系假嘅一句万系嘛？咁但系问题即系所 点解咧？你收到啲可靠嘅啲消息， 即系咧可靠嘅可靠线人话俾我听，当然系呢两母女系有钱使啦，系咪？ 系 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你始终。即系唔系话批评人哋家事乜嘢，其实我想讲一个比较大啲嘅问题，因为今日派胶盒唔喺度，阿 Chris 你知唔知我哋叫阿 Donna 做派胶盒嘅？ 唔知喎、 啊，佢经常搞烂 gag 嘅，即系如果你有留意嘅话 ，OK， 佢系经常好留意一下，睇下边一句可以接到啲类似系卢海鹏式嘅烂 gag， 又或者系卢 David 式咁嘅烂 gag 咧，佢好中意接呢啲嘢嘅。 OK， 但系今日讲严肃啲系咪？ 好， 家庭问题，头先我讲就系话，如果即系阿 Chris 作为一个 Daddy， 佢都要吓、十年前已经取定经啦，系咪？之后点样同一个小朋友相处？其实我想带出嚟讲嘅嘢就系话，而家即系而家呢个世代，或者系就算唔好话而家啦，即系早算可能早十零年前我咁嚟计啦，即系我觉得就算喺个婚礼入面咁讲，即系我觉得我爸妈对我的容忍已经好大， 系 即系一个人一个即系黄毛小子又好咩都好， 喂，会走出嚟，会示威，会抗争，即系当然唔系今时今日啦，系嘛？即系今日今时今日，我已经回晒堂借晒啦，系咪？咁但系问题早两年嘅时候，我未借嘅时候，会做好多嘢系同阿爸阿妈意见唔同啊嘛。即系例如， okay. 你真系够唔够胆死去游行示威，揸住个横额行出嚟？因为点解咧？有人会认得噶嘛？认得你系边个边个个仔啊？人哋会打电话去你屋企人嗰度问，喂。阿禮 Sir， 你個仔咁嘅咩？咁，因為我爸係一個好又唔係老左，但係佢都基本上係好多北京朋友，佢都基本上係好 有一定嘅地位嘅。 係，因為教佢教書耐過我嘛。咁真係會有人問， 但 係點解你個仔咁？ 教書教耐係咪即係又係嗰啲外國學校啊？定係點樣嘅？ 唔係，非常之唔係添嚇。 哦， 全部都係 咁，應該唔係太大壓力咯。 但係有好多人識得佢嘅人會覺得。点解你嘅小朋友会行得咁？ 因为佢冇俾人哋有一个咁样嘅一个印象，就觉得佢系一啲比较进步嘅，系咪啊 ？OK， 咁因为即系我好坦白讲，我唔知阿 Chris 你细个嗰时候有冇反叛过，但系我细个嗰时候我一定反叛啦，即系会有啲决定会 challenge 阿妈阿爸，喂，点解呢一样嘢你唔俾我做？又或者呢一样嘢，点解你逼住我一定要我做？即系点解我唔行呢条路唔得？又或者点解你为我你想我读呢间学校就呢间学校？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当然有啲嘢，嗰年纪人唔会明、即系例如好即系好坦白讲，即系原来我最后悔一样嘢就系、是、啊，点解阿爸阿妈点解唔逼我学琴咧？ 哦， 即系如果我由细到大学琴嘅话，我相信我而家弹琴系弹得好叻嘅。 Okay. 即系可能我系已经系半途出家，系冇乜点正式学过琴，但系都有少少无师自通。都叫识啲，咁但系喂，如果我系由细到大五岁，我阿爸踢我去学琴嘅时候咧，喂，我谂我而家起码都教。 当时可能佢有俾你学过，但系你可能你自己半途而废嗰只，定系点咧？ 因为我阿爸系吹 lower brass 嘅、哦，即系咩叫 lower brass？ French horn 啊 ，trumpet 啊 ，trumpet 已经叫唔系啦，即系可能trombone 啊，呢啲叫 lower brass， 大件啲嘅铜管乐嘅乐器，佢又觉得我应该学嗰啲。咁但系问题，我由细到大咧，我嘴好易损，好易爆炒，好易飞枝。咁、 哦、 你知吹嗰啲有个 mouthpiece 嘅嘢，你个嘴一生飞枝，基本上你就唔使吹啦、因为你一压住佢咧，基本上你个嘴就好痛流血。咁你有好多 consequence 噶嘛？咁你 咦？哇！呢啲都即系我又唔知，原来有啲咁样嘅一个即系你可以话叫做天分或者限制系同呢个身体本身嘅嗰个 attribute 有 關。即系嗱，可能阿 Chris 你冇嘅、即系可能你一学就可能已经飞黄腾达噶啦。咁、但系问题，如果我喂一年生五次飞枝嘅。 有啲似嗰啲话日本嗰啲咧最劲嗰啲寿司师傅咧，佢手嘅嗰啲温度咧系低于普通人嘅。 系啊，咁嗰啲咪系 advantage 咯。咁但系问题，喂，原来唔系嗰个嘢成日成日只手会损啊，有只屈亲啊，佢手指唔识喐嘅，咁你根本学唔到嗰样嘢嘅。 系啊， 咁你所以由细到大就系 手汗多都唔使玩啦。 系啦，你件寿司点解咸啲？即系咁，你导致到我细个就问，喂，点解阿爸会逼我学 trumpet 或者嗰啲咁嘅嘢咧？当然就系话嗰样嘢。学唔成啊！即系如果你个即系我自己俾自己一个 comment 就系学唔成啊！因为根本你生飞枝你又唔使练啦。 但当时佢唔知呢样嘢，佢冇察觉到呢样嘢。 佢觉得我懒啊嘛。 哦， 即系好坦白噶呢啲嘢。 呢个系一个沟通问题啦。 咁咪有时所谓即系我唔知你点睇你小朋友？你有时个阿爸就觉得唔系啊，我不嬲都觉得你份人系懒。总之你有啲咩眉目，我觉得唔满意你嘅咧，因为懒咯。 咁又唔会， 即系你考试考得唔好，因为你冇读书。 而家唔系好兴呢一套噶啦，即系而家嗰啲中产嗰啲嗰套咧，都系用一啲比较 赞赏 激励啲嘅，即系你又唔会话即系赞佢，就系话你好聪明咪赞呢啲嘅，而赞佢啊你都好努力咯，即系你好努力，虽然你做得唔系话 唔系咯， 系啦，唔系话第一唔紧要噶，你努力咗，我就已经系好开心噶啦，已经有奖励噶啦，即系我哋系要靠佢又摆几多力落去。如果佢系唔摆力落去，调翻转头其实等于话系懒咯。如果你唔摆力落去嘅，唔去做嘅，喂，你今次其实仲可以努力啲嘅、哦，点解你唔试下再努力少少？话唔定其实你可以做到咁样咧，咁样即系呢一种嘅做法咧，我谂同以前系有少少唔同咯。 呢嗱，所以咧，我就觉得 Chris 真系好适合做爸爸， 系嘛、 啊？即系所以即系我身边嘅人咧，我一觉得有咗人好有 potential 做人爸爸咧，我真系会赞出声。我都如果我细个好似爸爸， 咁我都做咗啦，唔系 potential 问题。 所以我十十六咯，系嘛？所以我十五十六咯。咁即系即系培养到我，即系就算我一个人咁中意挑战权威嘅性格，即系佢系好难同阿爸 阿媽建立到一個好好嘅溝通，即係譬如喂，我不嬲都唔信我老豆把口有節制嘅喎，係嘛、 嗯？ 就算可能而家就算出咗院休養都好，喂，我覺得佢一見到啲芋頭糕咧，一定食好多粒嘅，一定食好多嚿嘅、嗯。我見到佢中意啲肥豬肉咧，一定食嘅。咁但其實阿媽已經係好多次同我講，其實佢而家唔係食咁多噶啦，點點點。 Okay, 我個腦係揮之不去嘅，即係我都會對佢有啲咁嘅偏見。當然我自己會所謂叫点讲？节制下自己就系话，就算你觉得有咁嘅感觉都好， 嗯、 你唔好讲出声。 嗯， 啊，即系你尝试下俾个空间，可能自己错嘅，可能自己又唔啱，可能佢啱咧。即系而家始终系大个，你就开始会咁谂。所以咧，真系即系无论做阿爸又好，做阿妈又好，做小朋友都好，其实真系大家要学噶咯。 呢个权威嘅问题其实系好矛盾嘅，即系你而家当然讲紧大家都系希望小朋友细细个都好啦。你同佢唔系话纯粹系净系靠一个武力噶嘛，你都要同佢试下做下朋友啊，倾下偈啊，跟住同佢 friend 啊，同佢一齐玩啊，佢系当你系一个 play buddy 啊，一个玩伴啊。咁但系咧 ，at the same time 咧，即系你同一时间咧，你有时咧，你又有啲嘢你又唔可以咧，唔说诸同权威嘅，你都一定要建立到一定嘅权威，因为唔系咁样嘅话咧，好多时系啦，有啲嘢咧，可能你系怪佢唔听嘅。 嗱、即系等于今日苹果头条咁、你记唔记得苹果头条系咩啊？ 我唔记得啊！ 有个男人将个小朋友锁咗个车。 哦，这个我知啊， 即系哇，你、 啊、 即系当你即系当然唔知点解苹果会摆呢单新闻喺头条啦， 好离谱啊嘛， 把瓜咗。即系虽然我就唔准备讲除在口啦，因为我实在唔识讲系咪？ 嗯。 咁但系即系当你见到真系一份报纸系嘛，摆咗呢单新闻喺头条嘅时候，你第一个 impression 系乜嘢？就系、是、咪香港地真系咁多人佢唔识教仔咧？即系当然即系好似我先嘅讲法咁样。有啲阿爸始终都觉得你嘅小朋友对你嘅尊重系要建基于权威，又或者建基于服从系嘛？阿爸咧一定讲乜咧，你又服从？喂，你唔服从我，有乜办法啫？系嘛？你又话要咁，又要咁，我唯一有样锁你喺车尾咯。咁但系问题真系你做得出呢一样嘢，即系无论呢件事系所谓叫你教紧小朋友好，即系就算系你同事都好，你假设你系即系你系个 manager 嚟嘅，你嘅手下啊，做咗啲唔啱嘅嘢，你真系要用权力去操纵佢一样嘢。喂，你唔好忘记，即系好多呢啲咁嘅权力嘅使用，当你即系唔正当咁运用啲权力嘅时候咧，一到有一日嗰个人唔服从你咧，就好大件事。 好大問題，同埋咧就係、是、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副作用啊！即係你話服從或者紀律性呢啲，我諗一定要某程度上都要有嘅。問題是你用咩手段咯？即係你用一個手段，本身個手段咧會造成一啲好壞嘅影響，甚至係一啲唔係純粹表面上面，係心理上面嘅一啲嘅創傷嘅話，咁其實係唔值得用呢個方法嚟換取佢對你嗰種嘅服從啦。有其他方法噶嘛？其實係咪先啊？ 咁我想單刀直入問下你喎，你有冇曾經何時做過一件事令你小朋友唔信你咧？ 我要諗諗先啊！唔信。 即係嗱，例如 可能都會有，但係我一時之間我未必記得啦。即係通常都係一啲譬如話有啲嘢你應承咗佢，但係咧一時三刻你嗰日譬如今日可以食雪糕，咁但係咧今日 end up 咧都係因為各種原因，譬如話太夜啦。冇食到，咁嘢就食唔到，咁可能佢都会觉得点解你应承咗我啲嘢做唔到？小朋友佢你应承咗佢乜嘢咧？佢会记得好清楚。你一系就唔好应承，应承一定要做到嘅。所以变咗我哋就要同你倾，你讲数啦，就话嗱，因为我咁样咁点点点，都你要同佢尝试去 negotiate。当然好多时你未必会成功，更其实大多数时间你都会失败嘅。咁但系你尝试同佢讲道理咯。譬如我今日嚟呢度都要噶，我出门口我都要，我同个女倾下，其实今晚我陪唔到你啦，咁妈咪会陪你，嗱听日我陪翻你好唔好？咁样即同佢倾，有少少不情不愿，但最后咧，佢觉得你系愿意同佢倾，而唔系话唔好理啊，你唔好阻住我门口，我出去啦咁样，嗰种就系纯粹系权威。但系如果你尝试用一个方法，尝试同佢倾，虽然佢未必完全明，但系起码觉得你系对佢有一个一定嘅尊重嘅。而呢一种咁嘅尊重咧，其实细到3、4岁嘅小朋友，佢都会 feel 到嘅。就好简单，譬如话有一样嘢，我唔知有啲家长有冇做啦，就系、是、好有效，就系同啲小朋友倾偈嘅时候，尝试你跪低喺前踎低，同佢系同一个 有一个 eye level 系啦。你咁样同佢倾嘅话咧，个距离即刻拉近咗好多嘅，就唔系话你扯喺度。 我知道你呢样嘢喺边度学翻嚟。 系咪啊？ 当你唔觉意有一次咧坐飞机嘅时候，即系可能专登。 我知你谂到乜嘢，但系唔系咯。 你坐 business class 咧，零舍个空姐系跪喺你侧边同你。 唔系，因为空姐不嬲，佢都唔系做，都唔系一个 authority 啊嘛，佢唔系权威啊嘛。但如果一个人企喺度，你譬如你系矮过佢，跟住佢以高向下咁样望嘅话咧，其实你感觉上嗰个权威性咧系再加重啲嘅。咁但系如果唔系，佢愿意同你去到同一个 level。同你好似大家系大家咁高咁大啦，所谓啊，咁其实呢样嘢虽然我唔佢哋从来冇讲过佢哋 appreciate 呢样嘢，但其实我相信系有一定嘅作用嘅，就系、是、起码大家喺个沟通上面咧，我觉得系更加有效咯，系咯，如果你问我嘅话。 即系点解头先讲个例子咧？当然就在下亲身试过啦。即系嗰个人咧，系尤其是嗰个系靓个靓嘅空姐。 你下次试下任何一个小朋友啊，扭计咩都好啊，你尝试你跪低又好，半跪又好，喺佢面前拖住佢嘅手仔，同佢慢慢倾，佢容易 calm down 啲嘅。当然啦，就唔系成日都 work 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要用一啲我哋所谓冷静嘅手段咧，就是、当佢控制唔到自己的情绪，就真系要去隔篱嗰度，由得佢自己喊。呢样嘢咧就亦都系好多父母未必做得到嘅，因为喺大庭广众，通常都系谂办法，喂，即刻氹佢啊，俾个雪糕你食啦，啊，俾咩？你希望令到佢用呢种方法，俾啲甜头佢，令到佢冷静。但我哋嘅做法咧就会唔得。我唔理，虽然我好面懵，虽然我块面都红咗，但系我都要你企喺侧边嗰度，你喊啦，你喊完之后冷静翻嚟再揾我，我哋大家再倾。 嗱，好多嘢咧，即系应该值得赞嘅，亦都咧，我觉得阿 Chris 嘅表现就系话俾我听，点样做一个理性嘅香港人，即系呢一样嘢同我哋第二节嘅 topic 有关嘅。休息翻嚟，转头第二节。